节后回故乡。听出来了，那位说今昔对比啊，那倒不是，就是说啊，有些个时下眼前的新闻事件看了之后呢，觉着跟这个古代的故事呢啊，它倒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啊，间接的联系啊也没有，就是让人有些联想而已，是吧？世界失去联想，人类将会怎样？嗨，把这句想起来了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》，我是李欣。说几个小故事吧，不过有些事儿啊也不是纯正跟大伙说着玩一说一乐的事儿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也算是安全提示。比方说，爱钓鱼吗？河沟那个湖边上钓鱼去，呵，好，倍儿棒，是吧？高英培先生那相声啊，听过。二他妈妈，嗨，那就不是正儿八经钓鱼的啊。正儿八经钓鱼的不单家伙事儿齐全，而且呢，哎，讲究科学，还得加一句有安全意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扬子晚报的报道，这是头几天南京有位于先生，这是一专业钓客，特别喜欢在南京的郊区找一个啊，这个不碍事儿的地方，是吧？你钓鱼不能跟人鱼塘钓去，那还得了？鱼塘是养着鱼是卖的呀，买鱼可以，跟那儿啪把竿撂下了，那人渔民不干了，是吧？人养鱼那个专业户还不得过来跟你急眼啊？就是说，不是到鱼塘边上啊，附近呢、啊、有些个什么河沟啊、河湖港岔之类的。这于先生呢，你看这名字起得好，姓儿尤其讲究。爱钓鱼，人家叫于先生，是吧？这名字我这么猜啊，一定不能叫于进锅。嗨，别开玩笑，就那个意思。这于先生爱钓鱼不是吗？啊，赶上双休日啊、节假日呢，自己拿着竿钓鱼去了。之前都是平安无事，没钓着鱼也没出事。可是就头几天的事情嘛，他们那个地方啊，阴雨连绵。这南方赶上夏天雨勤，赶上不下雨的时候呢，于先生开着车钓鱼去。钓鱼这功夫呢，他这杆啊他不得甩吗？这是功夫，哎，而且这是很多钓客非常喜爱的倍儿受用的一个动作。什么呢？喂好了绳儿，把这钩啊弄妥帖了啊，把这杆啊扬起来，肉唰，在空中画一个美丽的弧线，这鱼线啊就奔这弧心去了啊，本儿正好这鱼钩就盯着这个弧心这位置，鱼钩甩得越远，那钓鱼的可能性更越大嘛，鱼都在弧心嘛，在那儿咬钩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门功夫手艺。于先生呢，嘿，玩这玩的太溜了。说那一日啊，雨后放晴，于先生找了一个河边河沟的边上，支好了之后，把凳子呀、什么水桶啊都弄好了，置办齐了，把这鱼竿扬起来，肉，怎么样？过去了吗？没有，不单没过去，哎，就好像觉得这不对劲，怎么不对劲呢？这鱼竿啊跟自个儿那手里面较着劲呢，哎，我往前扔，他怎么往后去？我使劲往前，他使劲往后，怎么？哎，咔嚓，怎么回事？半空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响了一个炸雷呀！于先生就感觉浑身嘚，从上到下呀，过电似的。那位说忒爽了，爽什么呀？那手让强大的电流通过，噗，打了一窟窿。那得说也忒邪乎了，多强大的电流啊！告诉您说啊，27.5千伏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他甩这鱼竿这功夫啊，这鱼竿本儿搭在那高压线上了，呵，当时巨大的电流就从于先生身上穿过啊！那位说：“那这还好得了吗？”倒是没大事儿。嗯，